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明清两朝的皇子，无论是追求盛世的文治策略，还是开拓疆土的赫赫武功，才能和智慧都源于他们早期所接受的教育。所以在这些皇子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负责教育他们的老师就成了重中之重。选择一位正确的老师，有时候就意味着盛世来临，而选择一位错误的老师，兴许就意味着国运衰败。当然，给皇上当老师并不像普通老师那么简单，确切地说，这应该是一个既显赫也危险的高危职业。这些老师除了自身的素质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去跟这些皇子，或者说是日后的皇上们接触。接下来的几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明朝的几位帝王师。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的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一集。在说刘伯温之前，咱们先来看看明朝的帝王师，他们职业生涯的大概情况。明朝帝王师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一般先做太子的老师，一旦老皇上驾崩，继位的太子大都会启用自己的老师，让他们进入权力中枢，也就是内阁，让这些老师担当辅臣，甚至是首辅大臣。因此，对于明朝的帝王师，咱们不能简单的以教师这个身份来看待，更多的应该是明朝各个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处事方法，不仅影响到皇帝，更能够影响到明朝的治国方略。话说到这儿，估计有人得问了，这帝师不简单呢？在当时，谁要是能做上帝师这个职业，接踵而来的肯定是显赫的身份和万人敬仰的地位吧。这话说的没错，但不完全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当这帮太子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一切都来自于自己的老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善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判断力。可当有一天他们成为了君王，成为了皇帝，他们的思想也在成熟，兴许看待很多事物上就不再像学生那般听话了。这样一来，老师和学生、臣子与君王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关系。如果看待一件事物，这两拨人没有发生分歧，那是万事皆好。可是一旦发生了分歧，老师或者臣子的意见和帝王相悖，这种结局轻则使帝师不再受到重用，重则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说，帝王师在明朝虽说在各位皇帝的心里有着别人不能够比拟的地位，但他们离皇上太近了，招惹祸端的几率也就更大。他们是每天如履薄冰，如同咱们前文所说的一样，给皇帝当老师，那是一个既显赫又高危的职业生涯。帝王师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老师，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如何形成的呢？明朝的帝王师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群体，说它特殊，这也都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以前咱们节目曾经讲过中国最后一个宰相胡惟庸的故事，这个胡惟庸之所以被诛杀，就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觉得宰相手里权力太大了，分散了皇帝手中的权力。而且不光是杀了胡惟庸，就连宰相这个职位他都下令撤销了。在这之后，朱元璋手里的权力虽说集中了，可是您得知道，甭管是哪位皇帝，他都是一个凡人，都需要吃饭睡觉，一个国家这么多庞杂的事物，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朱元璋一看这势头不对，于是就从朝中找了几名资深臣子，把他们集中在文渊阁里，帮助皇帝处理事务，这就是后来内阁的由来。最初这个内阁，要是用现在的话讲，顶到天了，就是一个秘书处。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官衔最大不过是五品，不过您别看官职都不大，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来这儿工作的必须是公认的饱学之士。慢慢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凡是入阁做辅臣的必须先取得大学士头衔。咱们都知道明清两代要想入朝为官，这主要途径就是科考，会试中中了进士的，朝廷都会在他们当中挑选20来名青年才俊到翰林院继续深造。这20来名实习生在当时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庶吉士，一般实习期是2年，实习期满成绩优异的可以留在翰林院里充当讲官、辞臣和史官，其中这讲官就是给皇帝讲课的人。当然在这儿咱们得重申一点，所谓的讲官可并不等同于帝师，换句话说，在众多讲官当中，能够最后称得上是帝师的，日后能入阁做辅臣的，那是寥寥无几。这帝王师呢，也不是一上来就给皇帝当老师，最初帝师一般都是先给太子当老师，这叫太子师。明朝对于这帮储君的教育相当看重，专门负责管理太子事务的机构名叫詹事府，跟他同一级别的还有一个部门叫左春房，这就是专门管理太子教育的衙门。咱们刚才所说的讲官、辞臣还有史官，这3种人都归属于翰林院管辖，这些人都有资格被选为太子师。一旦您被选中了，说白了，日后很有可能就成为当朝首辅大臣。首辅大臣的权力相当大，他的地位均在6部之上。明朝虽说没有宰相，但这帮首辅大臣或者是内阁大学士，实际上跟宰相没有多大区别。照我刚才粗略的介绍来看，您不难发现，明朝帝王师他们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仕途之路并不复杂，但却很难达到。先是实习当庶吉士，然后成为翰林院文臣，被人挑选后给太子当老师，太子登基之后他们成为帝师，有了个身份，再被皇上提拔为自己的内阁大学士或者是当朝首辅。成为帝师是当时士大夫的人生目标，他们虽说不会篡夺皇位，但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学术思想来左右皇帝。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体，都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才华和能力呢？现如今的老师不好当，因为学生太挑剔，您讲的过于死板没意思，过于松散不应试， 所以现如今的老师没事就在家里琢磨自己讲的课怎么才能让学生爱听受用，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头一阵子曾经风靡一时的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咱们姑且不加以评论他讲的内容怎么样，单就他这种讲课的形式，确实让不少学生喜欢。教普通人家的孩子都这么费劲，您想想，咱把时间往回倒退好几百年，给皇上家当老师的这帮牛人，他们得付出多大心思啊。在明朝给皇帝当老师，最基本的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样就是熟读经书。明朝的储君学习的内容一般以经史为主，这经呢指的就是孔孟之道，要讲解这些大家写出来的经典。史呢指的是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帝师不用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或者思想，但是必须能够讲解透彻，让皇上听懂。您不能说上课说了仨钟头了，皇上不知道老师说什么呢，一针见血很重要。第二个条件就是语言能力要强，现如今都讲究说普通话，回到明朝也一样，帝师们是来自祖国各地四面八方，您不能说给皇上讲课的时候您操着一口家乡话，皇上根本听不懂，这不行。咱打一比方，明朝帝王师叶向高，他是福建闽东人，这福建一带的口音呢，可以说跟咱说的普通话是两个语系的，真要是一点不懂的，那听起来就跟听外语一样。可当他教授皇上的时候却没有碰到问题，可见他说的肯定不是家乡话。再有这明世宗的老师张聪，他是一个温州人，温州话也是很难听懂的，可到头来世宗皇上还那么喜欢他，由此可见帝师的语言天赋也是相当了得。最后一点就是讲课能力，说白了就是如何引导学生因材施教，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帝师们最费心学问最大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还有一句是伴君如伴虎，这两句话充分体现了帝师和皇上之间最微妙最难掌控的关系。对帝师来讲，皇帝既是你的学生也是你的主子，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皇上就会发脾气，这个老虎就会吃人呢。所以老师们每天都是如履薄冰，既想把治国安民的学问传递给学生，也要作为一个大臣揣摩皇上的心思，不要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当帝师难呐。从节目开始到现在说了这么多关于帝师的信息，其实这仅仅就是一个开头而已，真正帝师的经历并没有我随口说的这么简单。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就是明朝首任帝师刘伯温。说到刘基刘伯温，想必大伙儿都不会陌生。朱元璋创立大明朝封赏的开国功臣大概有数十位，这刘伯温就是其中之一。伯温其实是他的字，刘基才是他的本名。当然在咱们老百姓看来，刘伯温的名气可远远大过刘基这个名字。刘伯温被称为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一位神人，不光能为朱元璋指点江山，他还能够预测未来。刘伯温生于公元1311年，老家是浙江青田县九都南田五阳村的。这名字听起来啊有点长，不过要是按照现如今的区县划分那就好记了。刘伯温的老家归属于温州市管辖。刘伯温打小生长在书香门第的家庭，家里祖上曾经出任过宋朝的翰林长书，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儒林中的佼佼者。在这种熏陶之下，刘伯温的文采当然比别人家的孩子要高出一大截。除此之外，刘伯温跟他这些长辈 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刘伯温不光是尊崇孔孟儒学，他还对运筹帷幄的黄霸之术非常感兴趣。这所谓的黄霸之术啊，就是相位之学，说的简单点，就是咱们常说的神机妙算。这门学问可不是胡言乱语，而是建立在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这么一门占卜术。懂得这门学问的，对儒学一定得非常精通。但是反过来，如果说您精通儒学，可未必懂得相位之学。所以刘伯温是既懂儒学的贤人，也是通晓相位之学的高人。很多人都拿他跟诸葛亮相比，甚至有人说刘伯温超过诸葛亮，因为坊间流传有这样一句话：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说是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辅佐刘备，只是三国其中的一国，那么刘伯温帮主朱元璋，却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刘伯温从小就展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所以说这一切看似平稳，可对于刘伯温来讲，他等待的可不是这些平淡无味的生活。刘伯温从小就有神童的称号，据说刘伯温14岁这一年，他在学堂里学习《春秋》，这可是儒家五经之一呀。跟他一起读书的同学，为了能够完成老师的学业，没事儿就捧着书本在那儿背诵。而刘伯温呢，只读了一遍，这本书就放下了。老师以为他调皮捣蛋呢，就顺嘴问了一句：“这书你都背下来了？”谁成想老师这话音一落，刘伯温根本没回答，摇晃着脑袋呀，在那儿就开始背上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读书的才华，基本上要考察两点，一个是记忆力，一个就是领悟能力。刘伯温是两点全占了。后来他到北京游学，有一天他正好路过一家书店，进屋发现一本书写的是关于天文方面的。刘伯温感兴趣，站在那儿半天没动窝，捧着书一直在那儿看。这书店掌柜的看刘伯温瞧得这么入神，小伙子长得又是仪表堂堂，不觉得打心眼里边喜欢这孩子，就过来特意搭茬：“小伙子，我看你都捧书看了半天了，你要是这么喜欢这本书啊，不如这样，我做一个顺水人情，把书送给你了。”刘伯温一听掌柜的这么客气，赶紧点头答谢：“哎，您也是做生意的，我怎么好让您白送我呢？用不着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刘伯温这边越客气，这掌柜的越喜欢这孩子，最后还非送不成了。刘伯温一看没辙，只好不好意思地回了一句：“啊，在下多谢掌柜的美意。实不相瞒，我刚才啊看的这会儿，已经把这书里的内容啊都给记下来了。”说完了，刘伯温随口还背了几句这书里边的句子。掌柜的一听都傻了：“哎呀，小伙子，你可真是一个奇才呀，这书让我看看懂都费劲，你只是过目一遍就能把这书给背下来，你这才学真是堪比诸葛亮啊。”刘伯温的才学确实无人能比，他22岁那年考中进士，留在北京做候补，直到3年之后，这才被安排到了江西行省担任高安县丞。这县丞啊，还不是县长，而是县长的助手。打这儿起，刘伯温开始他的官宦生涯了。当然，在这之后的20年里，刘伯温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曾经先后2次被罢免官职。头一次是他在江西行省担任院士职位的时候，这院士类似于现如今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位。第二次呢，是他在江浙担任儒学副提举的时候，这个职位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有人得问了，刘伯温如此一位能人， 怎么还会被罢免官职呢？问其原因，不是因为刘伯温行为不端，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过于刚正。明史里曾经记载过这样两句话，用来解释刘伯温为什么会丢乌纱帽。原文翻译过来就是，刘伯温有点像海瑞那样愣头青，遇事太过强硬。当然，如果咱们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像刘伯温这样的能人，在当时元朝鼎盛时期，估计也没有多大发展。顺世中得宠的官员多为三流人才，而像刘伯温这样的一流人才，如果没有碰上元末打仗，估计他这辈子也就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而已。刘伯温一直期待着那位中兴之主能够早日出现，而就在公元1350年的三月，一场奇异的天象引起了刘伯温的注意。咱们下回接着聊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二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4月26日，修缮一新的京报馆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方汉奇。95岁的方教授后半生的重点研究课题就是京报馆和邵飘萍，而95年前的4月26日，正是邵飘萍英勇就义的日子。 首先是一个好记者，好的评论家，好的新闻事业家。 铁肩辣手，以笔为枪。1918年10月，32岁的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了。《京报》的创刊词“掷地有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京报》成为当时北京最有声望和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19年5月3日的晚上，1000多进步学生聚集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邵飘萍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发表了演说。 同学们，现在 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 邵飘萍呼吁青年学生挺身而出，救亡图存。 馆主邵飘萍本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个五四运动的直接推动者，可以说他在整个我们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当中，他起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京报被查封，邵飘萍被迫流亡日本。1920年，邵飘萍回国复刊京报，与早期共产党人交往也愈发紧密。京报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凡京报宣传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邵飘萍都亲拟标题，安排版面。 铁肩辣手先生， 1918年还在北京寻求救国真理的毛泽东就曾多次拜访邵飘萍。邵飘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风采，深刻影响了年轻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 他们都是这个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共同的参与过，邵飘萍是导师。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邵飘萍时曾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5年春天，经李大钊等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方汉奇教授还有一个愿望，是把1986年采访罗章龙的录音磁带原件捐献给京报馆，这里面的采访录音可以印证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实。 评论院当年的清查比较复杂，尤其是是那种地下，就是抛弃一种秘密状态在工作中。 同年五卅运动期间，京报以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援运动群众。1926年3·18惨案期间，京报更是秉笔直言，对皖系军阀进行猛烈抨击。京报的进步报道让邵飘萍成为了反动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终年40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认定邵飘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京报馆见证了那个风云激变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矢志救国救民的新闻先驱，以笔为枪，血溅轩辕，继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社会之先声。